人受伤，疑犯被捕。事发在当地星期三朝早，一名男子在巴黎北站内挥刀袭击多人。当地传媒报道，疑犯被警员开多枪制服，重伤送院治理。警方话仍然调查紧佢嘅动机。巴黎北站是欧洲最繁忙的车站之一，是通往伦敦和北欧的铁路枢纽。法新社报道，受到事故影响，清晨出行高峰的列车服务严重延误。自2015年伊斯兰激进分子发动连串致命袭击以来，法国一直处于高度安全警戒状态。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是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气温介乎18至21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温暖有雾，星期日稍后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至中期朝早寒冷，最低气温降至12度左右。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436点，系升104点，总成交金额1,658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61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39点，跌6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3.8升11.4，阿里巴巴112.9升3.4，美团174元跌4.5，恒生中国企业73.86升4.2，盈富基金21.58升1.2，中国平安58.75升2元，药明生物69.95升2.55，比亚迪股份217元升9.8，友邦保险85.75系跌6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13，英镑9.479，瑞士法郎8.466，澳元5.393，加元5.818，新西兰元4.971，欧元8.382。每百日元对港元5.8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77。日经平均指数报26,446点，系升270点。港金报17,54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3.79美元，卖出1,88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讲隧道，红磡海底隧道现时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的龙尾就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万善内湾仔之路都比较繁忙的，龙尾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比较多车啲啦，另外七咸道北尖沙咀线都是比较繁忙的，龙尾在芜湖街附近。港岛的路面呢，告示打到西行去中环，近住波斯富街至到东区走廊落桥位维园嗰度呢，而家都係比较多车㗎。九龙比较繁忙嘅地方就有窝打路到九龙塘段啦，现时窝打路到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去到太子道西就较为多车。红磡嘅学园东街就因为有啲紧急维修，学园东街去码头围道方向，近住红磡道至民乐街那段是需要临时封闭，而红磡道去土瓜湾方向的车辆就不准左转学园东街的，受影响的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了。安全车速报告有清水湾道腾龙台去西贡。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今晚的日落时间是下午的5:57，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7:05。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 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健威做了年半知识会社，好像健康了。 阿 Lu 有你路食全球教怎样揀好食，适时适食，又有中医西医教我们怎样治未病，当然好一点。 我都跟你的健威导赏团周围去行下，除了更加认识香港之外还 fit 了。 你都想好像我们这样， 记得听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 CIBS 第39季节目基层医疗基本需要。 基层医疗的意思是指乜嘢呢？ 就不是只是基层人士看病的意思，讲紧整个医疗系统最基础的一层，比较着重在慢性疾病和如何去改善我们健康状况。 来讲13集一起探讨一下怎样藉住基层医疗促进健康生活。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中国古代文人画学问才情兼备，甚集儒释道哲学思想。 不过近代有人提出文人画已死，画家兼资深文化人陈清峰就认为， 文人画不断地去改革发展呢，其实是没有中断过。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主持冯杰、郑正恒。 星期六晚9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请嚟陈清峰介绍新书《画与道》， 一起以画入道，以道解画。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今年23岁，嚟自韩国，又靓女又有才，黄色作曲啊 ，Yuha Let's Dance。 你看那全部也能得어떻게예쁜날두고떠나는거야다시내게로와줄순없어내게 Oh the world 난네사랑에미쳐가내모든걸가져다널사랑하니까너아닌다른사랑안할래 So I 原本咧就喺2012年以一个女团嘅形式咧就系出现啊，但系可惜冇啲原因啦，就冇得出道啊，咁啊离开咗咧 train 咗9年嘅公司 YG Entertainment 做个人发展啊，已经有2年时间。今次呢一首新歌都几啱听啊 ，Yuha Let's Danc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023年嘅1月11号晏昼5点13分，骚动音乐，嗨，波成， 嗨，喂， 今日系111啊，3个1啊， 咦系， 好吉利啊呢个日子应该，所以你快啲咩啦？ 会系点噶？ 你快啲去排队抽嗰啲家用游戏机嗰啲，应该会抽得 中。你有冇谂过嗱？人哋成日都讲嘅，即系多一字嘅日期咧，即系例如咩光棍节嗰啲啊，一日咧。 咁你知光系意思啦，你而家仲想我去排嗰啲交易游戏机，只系会助长啲人继续做光棍。你有冇谂过？ 唔系，其实你有冇谂过咧？即系我明白你讲嗰样嘢，但系你有冇谂过好多时候啲人做光棍咧，其实真系唔关部家用游戏机事。你冇听过 呢 样嘢？ 有形潮同都能够系玩家用游戏机，所以冇关 系 啊。 唔系咯，有啲嘢系凭实力噶嘛，系咪先？即系单身都系凭实力噶嘛，咁所以系唔可以赖部家用游戏机嘅。 但系真系，我觉得系有点而夸张嘅，系即系老实讲嘢。呢、這个家用游戏机由呢个第一代开始，我嗰阵时即系我哋小学嘅时候嗰、那个阶段，应该已经出啦。 嗯， 我谂真系即系。其中一个型号是去到等了咁耐，你才可以有机会走到去门市能够买。我觉得这个现象以前都没什么试过。 不是，我直头是已经忘记了在门市和买家用游戏机的感觉是怎样。 因为我真的以为是已经大家是正常买得到啦，不用再抽钱。咁你明嘅有時各樣啦，你宣傳手段或者咩都好，前期一定係要特別唔知抽籤先買到，你明嘅。但我冇諗過嗰個抽籤時期長到去 你諗住頂籠都係一年嘅啫，其實一年已經好誇張㗎啦，一年已經好多㗎啦，點知原來結果係三年都係咁樣樣。 即以前我睇返啲 background， 我唔記得第幾代呢，可能喺日本首先推出，可能隔咗差唔多幾個月先至美國買到嘅，咁你就啲人好想快啲玩到啦，咁咪買日本版咁樣咯，咁嗰啲咪要搶咯咁樣。咁但係而家嗰種係啲 friend 有錢都 攞 下有錢都未必買唔到喎， 抽唔中，抽咗幾年都抽唔中喎， 有啲抽啊大佬。 咪講翻少少先，即係一啲聽眾可能未必知道呢個消息啊，或者可能未必有留意啦，就係因為即係一部家用遊戲機咧，其實。虽然都唔知叫佢新定旧好啦，都已经出咗好几年㗎啦。咁但係好多即係一啲电玩迷呢，就呢几年因为佢嗰个出货量比较少嘅关系，一路都未买得到要抽嘅。咁但係近日终于即係有消息话啊，终于大家等到啦，等咗三年之后唔需要再去抽啦，嗰、那个货源终于都供应稳定返，大家可以喺门市嗰度都可以买得到啦咁样样。咁深信呢、這个消息对好多，即系尤其我哋呢一啲嘅男仔咧，就是、一件几开心或者几兴奋嘅消息嚟嘅，因为即系始终毕竟喺三年前我知道有呢、這个。家用游戏机推出的时候呢，其实我已经想着第一时间我是想着做早的一个的。我是想着去，因为 我人生当中呢有一样东西，就是以前自己搬出来住之前呢，我家是没有家用游戏机的，从来都没有玩过家用游戏机的，我只能够去朋友的家玩家用游戏机的。所以去到自己搬出来住，也都有自己的经济能力之后呢，我就很想自己都可以买一部家用游戏机，咁然后邀约啲朋友上嚟，大家踢下波啊，打下篮球啊，咁样好似好开心啦，咁。咁点知呢一个嘅假象就维持咗三年咁耐，就到而家啦，咁啊。但系我 睇翻佢嗰阵时发布日期咧，即系网上边睇咧，系讲紧2020年嘅11月啊，嗰啲嚟 嘅。系啊，都几耐嘅一个时间嚟噶啦。咁啊，但系好老实讲嘅，到佢最近呢个消息出咗，话俾你听话啊，可以去门市买啦，唔使等抽签啦，唔使等运到啦，咁样啦。我反而调翻转头，我而家系冇咗嗰个意欲啊。我发现原来呢个世界好神奇嘅一样嘢，就系所有嘢咧。你解決唔到唔緊要啊，時間係會幫你解決一切嘅。因為呢個 或者你好想要嘅時候，佢唔俾你咧，你就啊，好似好 就好恨要有咯， 好恨 係啊。點即係嗰陣時係有諗盡方法，點樣可以自己抽到一部或者可能買到一部咧？但係即係固然我唔想嗰啲叫做咩食炒價啦，即係你知呢啲市場有好多炒價，咁我就唔想嘅，我就覺得好唔抵，亦都唔值得咁樣做嘅。咁我好反對呢個行為的，所以我就很乖，一路等佢官方的一啲消息啦，就跟官方的方法去抽啦，咁就一路都抽不中嘅。我发现我人生是冇呢啲运嘅， 跟住调翻转，当而家有得咩啦，即系唔兴向啦，你咧、啊、就觉得啊算啦，其实都不是好似好想玩啫。 同系啊系啊系啊， 人生嗰个冲动系咁样噶嘛，即系其实嗰阵时好想买嘅时候咧，其实冇问过自己为乜噶，净系知道自己好想要咯。咁嗰阵时系冇谂过买完翻嚟系玩啲乜啦，冇谂过翻嚟系压唔压定啦，摆边啦，嗰啲问题完全冇谂噶，净系知道嗰个冲动冲昏咗个头脑啦。到而家用咗两年几嘅时间去冷静翻个头脑，就系、是、发现原来自己唔需要呢样嘢噶，根本。 我觉得是因为嗰阵时咧，你好想跟嗰个潮流嘅，即系嗰期佢系一个限量拥有嘅物件嘅时候，咁你就梗系想成为限量拥有嘅人，咁你就有一个叫优越感啦，相对于其他人 系 啦。咁同埋你嗰段时间讨论度一定系高噶嘛，即系喂你有我你冇咁样，咁你会有得讲，咁所以你会好想拥有咗佢先，然后隔咗两年之后，你会发现就系其实原来全世界都冇嘅时候，佢成为唔到一个可以即系个优越感唔好强咯，可能我会形容系就系、是，因为佢真系可能少到或者佢嗰个缺乏嘅程度去到可能大部分即系个大众其实系冇嘅人多啲嘅时候，你得到咗有冇特别咧？又好似冇，同埋呢两年你冇咗佢就生活到咧，即系你冇太收佢个 privilege 咗，根本上系。 同埋即系当然市场上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啦，同埋而家咧即系好多时候玩家用游戏机咧，以前就可能即系有好多大作都系自己一个人单人玩啦，但系可能去到近年我已经过咗嗰、那个用好多时间去打一啲单人游戏嘅年纪啦，即系近年我去玩游戏咧，都系会比较享受同啲朋友一齐三五成群咁样约埋上网一齐去玩嘅。咁当得你自己有，原来你身边朋友系冇，你系约唔到人同你一齐去玩一啲游戏嘅时候，嗰件事对我嚟讲好冇意思啊！所以我冷静翻落嚟之后，就发现系咯，其实我买咗又冇人同我玩，咁我买嚟做乜嘢咧？咁样。 我同你其实调翻转啊，有啲 系啊， 即系嗱，撇除嗰个生活习惯令到你玩到啲咩啦，因为我应该我部家用游戏机去到第四代之后咧，我就冇其实第四代我有买到， 系， 但我冇乜点买游咩 game 嘅，通常玩开我啲都系玩无双啦，即系嗰啲唔使用脑嘅除草游戏啦，或者好似有买只赛车 game 咁， 系， 跟住Mon Hunt有买，但系嗰个 冇乜点玩啦。 即嗰个完成度有 20% 咯，跟住 Final Fantasy 都系啦咁。咁所以因为你好难喺屋企坐定定咁长时间玩啦，喺我嘅生活习惯里面。咁我通常呢而家玩手机嗰啲成日都系节目讲啦，即系搭车啊成日去厕所啊嗰啲都可以玩下咯。咁但系手机游戏佢一真系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就系抽即系抽嘢啊嘛，抽蛋啊，抽角色啦、啊、咁。跟住我而家发现系其实所有嘅遊戲，因為講到尾佢都要賺錢，咁所以喺嗰個抽嘢嘅嗰樣嘢，嗰個機制裏面咧，其實係好唔 favor 即係玩家啦。特別如果你係無貨玩家嘅話，其實真係好難啦。你真係要你可能要揀定某一個 pool， 你覺得呢一期嘅角色好重要啦，你先留彈藥為咗佢而抽，咁你嗰啲保底嘅機制先至有用啦。 同埋嗰個快感係好快，一下子就冇咗噶啦嘛。 係啦，即係你係唔能夠呢期又抽下，嗰期又抽下，咁樣嘅話咧，你作為一個諗住俾錢貨金嘅玩家，其實你係等於倒錢落海，因為你分散冇唔存在分散投資噶嘛。喺、遊戲嘅世界裏面，如果你無貨玩家嘅話，你應該集中喺一個 pool 嗰度噶嘛，咁你先可以食到佢個保底機制。好毒啦，啱啱裏面好多 term 喺度啦， 我都覺得係，我覺得係咪毒氣？ 咁但係我而家就係發現，就係變咗一個咁樣嘅過程之後，會好攰啊！我覺得，因為你要追住佢，唔知幾時會推出一啲抽角色、抽蛋咧、抽武器嘅詞，令到我開始有少少想，因為即係下載咗太多唔同類型嘅遊戲，依幾年落嚟都係咁啦，開始有種疲倦啦，同埋可能真係冇乜啲好有新意嘅遊戲啦，開始。咁變相我而家就算喺電話度玩咧，我都比較追一啲就係嗰啲叫做角色扮演遊戲。咁佢有故事我可以跟嘅，因為而家好多時候開始有一啲嘅角色扮演遊戲，佢都會出手機遊戲版。咁佢將裏面某一啲嘅元素變咗，你可以透過抽蛋去得到，例如嗰啲唔知武器卡啦定點啦。咁嗰啲位置就俾佢賺錢嘅。咁其實你就算抽唔到最勁嗰啲嘅話，你都唔會影響到你嗰個遊戲體驗，只不過係慢啲嘅啫咁啊。咁佢好主打咧，就係繼續用翻呢種傳統角色扮演即係 RPG 嘅模式，然後佢哋咧會 sell 一啲劇情啦、聲優啦，甚至乎音樂嘅。因為我覺得好有趣嘅係， 你主打音樂其實都唔算好常見啦，同埋你 sell 音樂嘅感覺就嚇、是，我 sell 一隻 game sell 音樂， 係咪你本身冇嘢吸引，所以你要 sell 呢樣嘢咧？係 啦，或者係、原來係有市場咁樣，因為佢會喺你即係再入遊戲嘅過程當中咧，佢係會顯示一句嘢，平時有啲唔知咩提示啊，遊戲嘅 tips 嘅，咁有一啲我有一件唔少遊戲都會寫話，唔知咩戴上耳機。就能够、更加投入享受游戏世界咁样，即系佢话俾你听，你记住要听嗰啲音乐，而唔系你好似坐车瞄咗佢就咁打机就算咯。即系佢成个 package 嘅享受系包埋音乐喺里边咯， 同埋一啲环境嘅声音咯，即系你会 feel 到可能有啲即系我打个譬如个场景系落雨嘅，你会 feel 到好似啲雨水喺你耳仔边咁样滴落嚟啊！即系嗰个叫做临场感系几丰富嘅，好老实讲。 系啊，所以就系因为原来喺你手机游戏去到即系发展到而家都好耐啦，即系你早期啲好出名嗰啲咩 PAD 咧，因为发展到而家，哦，原来一啲好著名嘅角色扮演游戏，可能向来喺家用机嗰度叫做推出嘅，然后佢都要出个手机游戏版啦，咁样，即系佢好似两边 connect 嘅时候，会令到我呢个玩咗咁多年手机游戏嘅，系有少少想走翻去家用游戏。我唔使追嗰啲咩抽蛋嘅进度啊，我唔使同人比较，我只需要按住自己嗰个 schedule 去玩嗰隻游戏。因为佢一般嚟讲你唔计嗰啲间中嘅更新，其实一隻游戏你买咗返嚟，咁你跟住佢玩，佢已经你买返嚟，其实佢已经係有一个完整嘅故事 set 好咗喺里面，间中有啲 update 嘅咋嘛。咁变相其实你可以唔使理其他人，你淨係自己单机玩你都可以。你都可以享受到，同埋你唔使扯住咯。 其实系嘅， 我有少想翻去嘅。其实老实讲呢排， 但系因为咧对我嚟讲咧就系、是、即系本人都系一个即系科技就都唔系太盲啦，都会即系留意一下新嗰啲设备啦咁样。我发现咧原来而家买个家用游戏机咧。都唔係咁抵啦，因為咧而家可能電腦玩遊戲咧，你買張靚嘅顯示卡咧，分分鐘平過你買部家用遊戲機。咁所以本人喺早年咧等唔到佢部家用遊戲機推出嘅時候，我已經買咗張顯示卡咧，就代替成為咗一個家用遊戲機嘅代替品。加上而家以前家用遊戲機佢嗰個嘅吸引係在於佢有好多遊戲係獨佔喺佢嗰個平台。台到嘛，咁但系可能呢几年大家个策略已经营商嘅策略唔同咗啦，改变咗啦，好多喺电脑度都运行得到啦，咁我就会开始喺度谂，咁不如我投资落自己个电脑度，我各方面都可以享受到，我可以玩游戏啦，可以爱。工作啦，我可以爱嚟睇电影啊，睇劇集啦，咁好似计落条数又好似抵啲，加上呢一个电脑嘅平台有时佢好多一啲唔同嘅特价，咁你买一啲新嘅游戏都可能会比你买家用游戏再平啲咁样，所以到而家冇啊。本身咧喺几年前咧，我如果当年有呢首歌咧，我就会送呢首歌俾佢噶啦。就系 One Promise 嘅愿意等你啊，不过咧。等咗咁多年啦，我希望可以出多一首系唔想再等你。 当一切渐沉默，归家却像临别在森林，迷途了却未野心，可惜。曾伴着我夜行，街中渴望重遇，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惨。我知道避开老人，当一只独角兽替你照亮如路灯。愿意等你，不要错。 不要太狠，明白太接近你，沉迷你颠倒众生。 听我有 One Promise 嘅愿意等你啊，先听一节五点半嘅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连续第二日维持在四位数，新增9279宗，当中262宗是输入个案，再多67名患者死亡。九间安老和五间残疾人士院舍共15名院友和3名员工确诊，过去五日之内曾经呈报阳性个案，新增确诊分别有249名院友和91名员工。620间学校呈报1092宗个案，涉及937名学生和155名教职员。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立法会大会回应议员提问会不会撤销楼市辣椒的时候说，现时的住宅物业需求管理措施有效，可减少短炒活动、外来需求和投资需求，符合当局稳定住宅物业市场的目标，并且在当前房屋供应紧缺之下优先照顾香港永久居民自治居所。何永贤强调，当局认为现时本港楼市的变化是有秩序调节，如果贸然撤销物业需求管理措施，可能会被市场乘机炒作，甚至刺激短期炒卖。他提到，去年11月整体私人住宅指数回落，但是仍然相当高，市民的置业负担比率处于 73% 的高水平，可见整体楼价仍然处于一般市民难以负担的水平。对于互联网搜寻器 Google 拒绝将正确的国歌在搜寻器置顶，指不会操控搜寻结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当局近期与 Google 亚太区领导开会，双方同意继续沟通，寻求妥善解决问题，确保搜寻引擎向服务使用者传达正确的国歌资讯。孙东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質詢的時候說，正是從技術層面就搜尋國歌等進行提升相關政府網頁搜尋結果的優化工作，以提升網頁在搜尋結果的排序，但是搜尋器演算法一般以查詢字詞與網頁的關聯性和搜尋量為先，而非網頁的權威性或者可信度。他又提到，政府會跟進是不是有人違反國歌條例或者其他香港法律，並且會按調查結果採取合適的跟進行動。內地公共衛生與流行病學專家曾光表示，全國感染新冠病毒和重症高峰呈現出此起彼伏、逐漸從漲潮到落潮的過程。他預期 Omicron XBB.1.5 變異株不會在內地掀起大浪，至少最近不會，因為內地正是集中出現感染高峰，疫苗免疫、自然感染兩種狀態相加，會在一段時間之內達到一定的群體免疫效果。曾光接受央廣網訪問的時候說， XBB.1.5 變異株在美國的佔比可能會進一步上升，但是根據研究，死亡率沒有大幅上升，他相信 XBB.1.5 在內地的傳播速度不會太快，不會出現感染高峰或者重症高峰。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雨，氣溫介乎18至21度，吹和緩偏東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温暖有霧，星期日稍後氣温顯著下降，下周初至中期朝早寒冷，最低氣温降至12度左右。依家氣温19度，相對濕度8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就要取出再思 可能是天气问题，可能是生活节奏的问题。很多时候呢，旅游都是为了令自己不要对生活这件事划了牙，想感受一下不同的气温、不同的湿度，感受一下不同的生活节奏。 原日已匆匆潜入人海， 刚听过有 天黑了看街灯燃亮尘埃， 狂声雨 整晚寂寞有谁爱， 慢慢咀嚼 愿你怜爱，仍我却见你择千里外，圆月缺一边途人没自在，偏偏我固执得抬头目看开，知道月下你正伴着你所爱，唯求尚有错觉一边明明没意外，偏偏我敏感得联想起分开，醒觉现实你正伴着你所爱，如期待再见你呼吸不改， I'll be talking to the moon just thinking about you, when I look about the stars I see is your smile, find me again.

翻嚟骚动音乐，时间系6:08。趁住今日波城唔喺度，播多啲歌先。喺呢半小时，我会播下唔同嘅一啲最近新派台嘅华语作品。 有些事太固执，也许是在等你推翻这段多不平常。我也放弃线索与沙砾撞，没对错又怎样？亲爱的对象本质一样，真的存在这种感情依赖，没必要再小心翼翼。你要接住我的方法，我去哪里飞翔你都会在场，因为有差 一首帶嚟嘅咧，即係近年比較多聽到佢唱一啲明快少少、節拍強勁啲嘅作品。咁啊，但係一段時間冇聽到佢唱呢啲比較抒情、有少 urban pop 嘅作品啦。佢係蔡依林，聽過有佢最新派台嘅《親愛的對象》，亦都啱完成咗佢嘅個人巡迴演出。 而呢一首作品亦都系一套电影嘅主题曲，系呢个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嘅电影主题曲嚟嘅。对于一啲嘅华语作品咧，好多时候我都系从一啲影视作品啊，或者可能系从一啲嘅网络嘅影片去认识嘅。所以喺我心目中咧，好多时候华语作品嘅画面感都系偏强噶，不论喺编曲上边啦，不论喺 MV 上边啦。好似佢哋咁，佢哋系高五人。 你得有什么事情耽搁吧，才会在这个世界让自己聚精会神，渴望成真。什么情感放不下，才会在这个世界让自己看场电影，放松神经。在凌晨睡着的自己，失去比拥有还容易，只是把烦恼丢出去，让自己好好自然醒。在凌晨睡着的自己，是否比别人更珍惜，直到回忆不能重新，所以没事跟着你。想象的人就在我的身旁，笑容是那么的温柔芬芳，眼泪落下你不在家，一定有什么事情放不下，才会在这个世界让自己转身出门，渴望成真。在凌晨睡着自己，失去比拥有心，所以内心跟着你。朝着黎明走，向着太阳冲，朝着黎明走，向着太阳冲，朝着黎明走，向着太阳冲，朝着黎明走，向着太阳冲，朝路让自己清醒一分钟，朝路让自己清醒一分钟，只要一分钟，只要一分钟，清醒一分钟，清醒一分钟，清醒一分钟，只要一分钟。在凌晨睡着的自己，失去比拥有还容易，暂时把烦恼丢出去，让自己好好自然醒。在凌晨睡着的是否比别人更珍惜，直到回忆不能重新，所以内心更坚定。 带嚟有高五人最新的派台作品，在凌晨睡着的自己，亦都在他们的 MV 当中记录了他们一些演出的片段。接下来连续两首作品都跟近年 嘅一套电视剧，亦都成为咗电影嘅作品有关系嘅。 从没有想过，梦里的女孩会走进生命中。 揾嚟呢一位嘅狼人杀偶像。 看着你的笑容，我的心狂跳动。把世界变成了彩虹。 陈零九， 从没有想过另一百个巧遇的借口，只为了多见一面，让距离再近一点，在你身边就剩微糖的甜。怎么会遇见你，我像个小孩，紧张的忘记如何表白，爱也不说出来，是否你会明白，不是我嘴巴贴上胶带。遇见你，我只像个小孩，在冷静冲动之间摇摆。 陈零九《梦里的女孩》，亦都系电影《想见你》嘅插曲。而陈零九本身亦都系为《想见你》嘅剧集版本曾经创作过唔同嘅插曲啦，亦都系成为佢哋嘅主唱嘅。 能不能走出这照片？ 继续啦。 对我说就等了，抱歉。 继续有《想见你》嘅电影插曲。 却塞不下思念， 他是孙承熙。 对空气诉说了一切，拼凑着两个人的地点，我记得你每张笑脸，和你看日出日落一起做的梦，谁忘了说要记得我。世界。 切是不是错觉？醒来你还在我身边，又这样回到了原点，明明就在眼前，却是不同时间。记忆不够清晰，双手究竟有没有紧握过？美丽的日出日落，是我忘了说，要记得我。 都是想见你影集版的 OST 班底，亦都有为今次的电影版去献唱插曲。孙承熙，眼泪记得你。既然讲到想见你这一套的剧集兼电影，虽然今天答应了大家是讲一些派台的新作品，但是都不能够不播下这一首旧作的。 情已落成遗迹，又伤心刻画成回忆，想念几个世纪才是刻骨铭心。若能回到冰河时期，多想把你抱进处理，你的笑的疗愈让人深夜苏醒，失去你的风景像座废墟，像是我文明，能否一场奇迹，一线生机，能不能又再一次相遇？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想见你，未来 穿越每个平行，怎么来能够去倾向你，什么浪漫在安静，不错过你的踪迹，会不会你也一样等待着那句问题， 想一直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人海里相依，用尽了逻辑心机推理爱情， 本半新闻之前听过有831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连续第二日维持在四位数，新增9279宗，当中262宗是输入个案，再多67名患者死亡。九间安老和五间残疾人士院舍共15名院友和3名员工确诊。過去五日之內曾經呈報陽性個案，新增確診分別有249名院友和91名員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會在今個月稍後公布最新全球經濟增長預測，基金組織貨幣與資本市場部副主任何東預期增長軌跡和去年10月的預測一致，今年全球經濟增速總體較去年放緩。何東透過視像參與本港舉行的亞洲金融論壇，他預期亞太區今年經濟增速有望好過其他地區，但是增幅可能遠低於 5.5% 的歷史平均水平，主要是受到各地央行同步收緊貨幣政策對抗高通脹、俄烏衝突損害亞洲出口，加上內地經濟疲弱等拖累。當局早前公布允許合資格的香港私家車無需取得常規的配額經港珠澳大橋進出廣東省，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在立法會大會表示，預計今年首季公布細節安排，推出之後會適時評估、優化和完善計劃，亦都會爭取簡化申請程序和降低手續費。航運交通界議員易志明表示，業界關注如何防止白牌車蠶食合規經營者的持牌業務。林世雄說，如果利用港車北上計劃之下的便利出租車輛非法載客取酬，與其他一般的非法載客取酬沒有分別，政府會對違規行為嚴厲執法。商界的嚴剛關注港車北上安排會不會延伸至香港與深圳陸路口岸，林世雄說，在推出計劃之後一段時間之後，再研究如何延伸至港深的陸路口岸，以至廣東省。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雨，氣溫介乎18至21度，吹和緩偏東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温暖有霧，星期日稍後氣温顯著下降，下周初至中期朝早寒冷，最低氣温降至12度左右。依家氣温18度，相對濕度8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報告最新交通消息，報告一宗壞車事故先，喺葵涌道嗰邊嘅葵涌道天橋去荃灣，喺葵芳村對開嗰度，因為有壞車阻路，而家啲塞嘅，龍尾近麗景村啊。葵涌道天橋去荃灣，喺葵芳村對開有壞車阻路，係橋面嘅，塞車啦，咁啊龍尾喺麗景村附近。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和跑马地线都是繁忙，尤其是跑马地线龙尾就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爬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湾仔之路的龙尾就接近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的。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西南道北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就过了浙江街，很多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的龙尾在东港中心，

翻到嚟最后半小时嘅骚动音乐，今日最后半小时咧，大家可以当系平时槟城 Monday Blues 嘅一个延续嚟嘅。不过今日就唔系 Monday 啦，咁系个星期三嘅版本。喺呢半小时咧，都会去继续延续住啱啱过去星期一播放咗好多 Chill Hop 同埋 Lo-Fi Hip Hop 嘅作品。因为那天也有一些听众去反映翻，原来这些钟数去听一些 Lo-Fi 作品，看着夕阳去收工等车是舒服一点的。 这就是我的 带嚟有 Decker Joins 嘅浴室。Decker Joins 系一对比较行一啲颓废风少少嘅乐队啦，而跟住落嚟带嚟嘅有呢一对嚟自日本嘅乐队，名称叫做 1999。1999嘅 Osaka City Night， 而星期日都讲过啦，呢一类型嘅 chill hop 作品作为一个好有功能性嘅音乐类型，你会发现喺全球唔同嘅地方，近年都有好多嘅音乐人做紧。甚至乎是延伸到去印度啊。 听过有来自印度的这一位男歌手，他叫做 Ben Ree Moses， 亦都有一首非常之有氛围令人非常之放松的一首作品，叫做 Brief。 跟着下来去埋韩国啦。来自韩国的这一对四人组合，他们的名称叫做 Adoy， 亦都是做比较多一些 Lo-Fi 或者一些 Chill Hop 作品，当中亦都渗杂不少电子元素的。也刚听过他们的作品有 Baby。 结束今日嘅骚动音乐，最后带嚟有温蒂漫步，我想和你一起，听日同样时间再见。